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以苍穹和其明星盟誓，你怎能知道其明星是什么？是那灿烂的明星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者，人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用什么造成的，他是射出的精液造成的，那精液是从机主和肋骨之间发出的，真主却是能使他复原的。那是在一切秘密被揭穿之日，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援助者。以寒雨的云和有迹的地发誓，这却是分别真伪的言辞，那不是笑话。他们必定要用计谋，我也要用计谋，所以你当宽限不信道的人们，你当宽限他们一下。伟大的安拉至圣。